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 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大家中秋快乐。 哎，中秋快乐，今天是这个中秋节的正日，好，在香港呢都是放第二天这个节日， 中秋节翌日， 对，但是今天香港的这个公司或者说企业呢，这个普遍的都是会提早下班，方便你回家跟家人一起吃饭。我觉得这个反而是错开了最需要提早下班的这个城市呢，比如说北京，这个路上你可以堵五六个小时的啊，你不提早下班，反而香港相对来说交通状况比较好的， 对， 就提早下班了。这个支持 香港现在什么地方堵吧？卖月饼的地方， 对， 比如说你要抢冰皮月饼啊，香港人一般的习惯呢，就是我提前把这个饼券买好，你到了差不多的时候呢，过节前两天我就去饼店去领， 对， 然后一盒盒的，一般都是晚上才吃团圆饭。然后第二天就怕你第一天晚上这个玩太晚啦，或者吃的这个酒足饭饱之后，让你第二天好好的休息一天。所以呢，香港是这么一个传统。 对，中秋节虽然说香港这个放的时间比内地的其他地方要短哈，这个内地的中秋小长假是三天，那香港只放一天，但是呢，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好像在香港这个过节的气氛啊，会比在内地要浓一些。 要浓吗？你觉得？ 因为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在内地的朋友啊，这个如果特别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年纪的，在离开家或者在另外一个城市的会比较多。那你这样的话呢，这个三天有的时候不干不尬的，有的人就选择不回家了。那不回家的话，你没有办法这个一家人团圆，那自然也没有这样过节的气氛。而香港呢，这个大部分人可能都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你这个回家吃饭哈，这个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这个过节的气氛就自然而然有。 我觉得跟你的感觉相反，就是香港自己人可能其实也不浓，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香港地方小，而且如果我的亲戚朋友我都在香港的话，我没觉得过节有什么大不了的跟他们见面，我平常就见得着。所以你知道很多香港人尤其是放大节过年圣诞节什么的，都是出赴旅游，不会留在香港，会觉得这是难得的假期，每天见面也没什么意思。反倒是咱们你说漂泊在外的，如果是遇上可以调休的，最好是回家，你觉得那才是像过节。尤其是中秋节，其实中国人的传统里面除了过年，也就是中秋节算个 团 团圆圆的日子， 没错。 而且这一天好像大部分像咱们这种年纪的，如果是一直在外面上学，然后又在外面工作，应该是十几年都没有跟家人过过中秋。 也没有那么严重， 我是这样，我算下来大概有十年，十年时间没有跟家人过过中秋节。所以你说对于中秋节的这个节味是越来越淡，其实心里面这个情节可能跟小的时候比已经没有了。 这句话是每一次还过年啊还是过什么节啊，都有人在说啊，这个 节味越来越淡。 我觉得吧，这个有一点这个无病呻吟的感觉，这个好像 觉得每天都像过节， 总是好像大家总是念叨总是感觉过去比现在要好，这个 good old times 什么一代不如一代这样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因为生活方式整个已经改变了。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是以建立在消费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过节嘛，这个大家对于大家来说，哎，买月饼或者买什么东西啊，圣诞节这个打折促销，你的这个过节的这个行为很多是以消费来定义的。 所以大家怀念的是什么吧？是人情味。 对，你这个人情，但是人情这个东西，你一家生孩子生的少了，你没那么多人啊，没那么多人，你怎么来？怎么？ 关键也是地域的问题。你说我想回家，我也回不了。所以很多在家的那些亲戚朋友，确实到那个节庆的时候，心里有的时候不是滋味，又是家人，别的孩子在身边，自己孩子没有回家。倒是我觉得今年的一个网上的争论很好玩，就是关于五仁月饼到底该不该滚出月饼界。 这个今年网络上黑了很多这个奇怪的事情，比如说处女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处女座就被黑了。 其实我 另外一个就是五仁月饼 靠谱。对，五仁月饼其实我没有印象我吃过，但是后来 我 真没印象。 我现在问你，五仁月饼都得 五仁月饼它里面就包括什么？ 核桃仁、花生仁、瓜子仁、松子仁和芝麻仁、 哦、 现在呢还加了年轻人喜欢的鲜肉、橄榄仁和杏仁、哦、但是呢 公司发的月饼就有两种，我跟你说今年、你说到这个 我顺便要吐槽一下这公司今年呢把蛋黄月饼取消了，换上了另外一种五仁月饼，已经有一种纯五仁月饼了，现在加了一种叫做金腿五仁月饼，就是你刚才说的、加了一点火腿，这太令人发指了。 我勒个去，哎，这个五仁月饼你还别说，你以为哈、网上吐槽归吐槽、但真的是中老年人特别特别喜欢。 为什么呢？ 我看在长春啊，这个新闻你念的，你别看在网上被人骂得很，你要真买还不一定买得着，那个是代表正宗，代表传统，中秋节你不管它难吃你就该吃那种，他觉得那才是像过节你知道吗？ 这是存心给自己过不去。 哎，还真的是，他说现在的年轻人你也不要太挑剔了、你看包括什么鲜肉粽子，不是鲜肉粽子，就里面包肉包腐乳的都有，你凭什么不让五仁存在？ 这五仁月饼，对，你看这个网上黑五仁月饼黑的特别多，但是真的吃起来呢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它特别难吃、但是总的来说不是很好吃就对了、 有个网友他说五仁月饼的馅料简直就是黑暗料理五仁乃是最难吃的月饼，应当清理出月饼界，但是有的就比较平和，说叫人家滚出月饼界有点不善良，还是慢慢淡出为好 慢慢 讲究点节奏， 月饼界出去的时候把门给带上除了五仁月饼之外，你觉得最受欢迎的月饼是什么？ 冰皮月饼吧。 冰皮月饼， 对 啊的确好像说现在这个深圳过关的时候除了查奶粉之外连月饼都开始查了， 是吧？ 因为这个带月饼的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 但是深圳据说比香港要贵三分之一左右， 对，主要就是有这个差价、所以说才有人带 月饼。所以你看到这个中秋节的传统啊，从大家的口味上就已经变了、 这个月饼又是一个造成中国南北分歧的一个很大的事儿， 是吧？ 从这个自从这个元宵是甜的还是咸的，粽子是甜的还是咸的，豆腐脑是甜的还是咸的之后、我们又要估计下一轮的争议就是你这个月饼到底是什么馅儿的、这个五仁月饼到底应不应该滚出月饼界这样的话题、 你说有冰皮了有五仁了，倒是给各位送礼的亲朋好友们提供一个新的备选， 对， 也是从你这个送礼的一个过程和你挑选的过程当中有人说能看出这个朋友对你来说到底重不重要。 好，那 当然也看这官员到底重不重要， 送什么样的月饼这是比较重要的朋友， 比如说你在香港他会精心的给你提前多长时间去订那个什么半岛月饼， 半岛酒店 半岛酒店的月饼、或者说我不会去看大街上满大街都是那种连锁的那几家、我去找一些比较冷门的，然后呢、大老远的从香港寄给你、那说明哇你看有心意， 你就是说要麻烦一点的月饼， 麻烦一点的月饼，对， 那我 然后我就看到 出一种麻烦牌月饼， 在微信圈里面就看到有朋友就开始晒啊，他说我收到谁给我寄的也是一盒月饼，我说你这个朋友到底算不算真朋友，如果真的是咱俩真心好、就算你寄给我月饼了，我觉得我也不会很拿到网上非得晒我俩的友谊， 是月饼说不定人家是特别贵的， 不知道，反正我看的就有点怪哈。那其实咱想说下一个题就是说的这个送礼、送礼呢每年的北京呢据说都特别特别堵，而且所有的城市、 不是据说，这我亲眼所见， 好、所有的城市里面北京永远都是最堵的， 对， 年年都说但是年年都这么堵到底是为什么？ 你说今年这个中央说要特别点名了两个、大闸蟹和这个月饼、这两个要杀，但是呢北京还是堵得厉害，那你说大家不送月饼都还可以送什么呢？来休息一会儿咱们接着来说。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是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喝完，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这里，你头发已经有。 道场有什么分别，能够呼吸的就不能够放在身旁。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钟云奇， 我是樊素。 这个中秋节哈，是一家人团圆的日子，通常呢也是容易出问题的日子。江苏呢就有一位男士哈，这个中秋节要和这个小三约会，结果呢开着一辆宝马车哈去接这个小三，被原配夫人发现了，扒在车门上，结果竟然拖在地上，造成了这个人被拖死。所以说每年到了中秋节哈，其实在中国的这个情况，中秋跟圣诞有的时候加上现在七夕， 对， 是家庭比较紧张的时候， 其实还挺多惨案发生的。就包括你说过节的时候大家选择长途旅行，或者说我开很长时间的车回家，这个山遥路远的，中间也确实是容易发生意外。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吃饭容易喝酒，喝酒这个开车风险性更大。 没错，所以呢中秋对很多人来说呢，虽然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但是对于一些坚持在工作一线呢，或者说在路上发生意外的，好像大家也并不是回想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甜蜜的一个时刻。 中秋节反而是这个在近几年开了小长假之后哈，大家对于中秋节的这个重视程度有所提高 啊，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直接的，你要是有假期的话，大家就自然而然的会关注一下这个节日。所以说呢，以后我觉得，大家都在感叹什么传统文化流失啊，什么国学这个不在啊，大家以后要纪念什么日子啊，就给哪个日子放假，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你看这么多地方办孔子啊，那这个比如说9月28号孔子诞生，应该就是我觉得应该放个假。 是，所以你是看重哪个，你到底是尊重哪一种文化，从你到底给不给他放假就能看得出来。包括清明节。 内地从前也是不放假的，现在都是放假，也是说明对于这个传统是慢慢的尊重。 对， 但是有一些的传统呢，你说是尊重吧，还是尽量的打击它呢？比如说中国这个送礼的传统，但是今年呢，有记者呢就发现了，说中秋国庆啊，公款送礼的现象呢比往年是少了，因为你看中纪委也是三令五申，就必须要节钱，包括各大电视台连晚会都办得少了，就说明节俭之风呢已经是刮过来了，但是呢，就有人民日报的记者他们就采访中发现啊，说网购礼品、电子支付还有这个快递送达、购物发票，你就可以开，不要开月饼了，开什么办公用品啊、会议费啊，这些呢都是翻新的礼品和送礼的手段。其实呢，你是给两节的公款送礼也是披上了一层隐身衣，甚至形成了灰色的产业链。 以前月饼恐怕目标比较大，还比较容易的找啊，现在的话进入地下了，以各种其他的形式变成这个送礼了。因为大家其实如果说设身处地的去想哈，这个中国人的人情观，你过节了你不带空着手去你是没法去的。那现在哎，不能送月饼啊，不能送大闸蟹，那你可以变成其他的东西嘛。那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我让快递送上门去哈，这是不是就解决了呢？或者说我这个发票里面不要开月饼，再或者更直接一点，你不要送月饼，送点别的不就行了吗？你看以前是月饼里面带块手表，现在直接送手表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就是你想起来根本就是不意外。长期啊，你说看到中央或者上级有一项新的政策规定，下面的地方或者单位呢一定是下有对策，就想尽各种的办法去变通啊，去突破啊，甚至是消解。所以呢，你说这项的规定怎么样能让它不是沦为一纸空文呢？恐怕还是在你打击的手段上也必须有非常新潮而且是隐蔽的手段。你如果你真的一些职能部门是认真的去展开调查，其实你能够发现当中或潜或显的一些蛛丝马迹，有的时候可能是人赃俱获。这个时候你真的要反腐的话，有可能它是一个线索，但是你想真正如果它是受贿的，或者说它在收入上有一些这个财产是来源不明的，它一定是不仅仅一个月饼的问题。 真正这个贪污贪得多的不会在乎那么， 当然了，你说你打击真的是贪腐的话，你不会只在乎那一两天 啊。 所以呢，很多人都觉得你在这几天弄一个文件还只是一个形式主义 啊。但是哈，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用的，就是观感很重要。当然这个打击这个腐败，你必须得有实际的有效的或者说制度性的行动。但是呢，这个包装也很重要，就像一块五仁月饼，它如果包装的很好的话呢，也是会有人买的，就是这个是一个民间的直接的一个感受，因为这个过年过节嘛，大家这个眼睛哈都擦得比较亮，特别是有一些以前的这个非常精致的这个月饼，哎，这个月饼可能值不了两块钱，但是这个里边带一些东西啊，你就觉得哎，这个月饼到底是卖给谁的，就让大家就是浮想联翩了。 对，而且中国非常多的这个陈规陋习也是，尤其在节庆的时候很容易凸显，比如说你刚才讲的大吃大喝送礼，还有一个地方叫做这个三公消费嘛，之前也是说要狠煞这个奢靡之风，今年的餐饮业呢就是明显是受到影响。就包括在广州，就广州其实很喜欢一个传统的叫做中秋宴，就不是像我们老家一般，你要是团圆饭的话大家其实是喜欢在家里面的，就更加觉得温馨。但是在广州呢，大家好像喜欢的是在这个外面吃。就有一些酒店人士就说了，今年广州这个中秋的晚宴呢大部分还是靠家庭客源来支持，但是本地的餐饮企业呢订座率已经比往年呢是平均跌了30%。就是大家觉得很多的这些奢靡的一些包厢是没有人预定的，所以跟今年这个狠煞奢靡之风也是相关的。但是也会看到有一些呢还是打着一些换了一些招给你推销，但实际上呢总体来说今年的客源比往年都是要少很多。 哎，这个很奇怪。好，这个我在想，以前呢每年中秋节出去吃饭的这里面个人的消费跟这个公款消费的比例真的，这个就是公款消费的比例真的有那么高吗？就一 杀住公款消费之后，酒店的这个消费哈就直接受到了这么大的这个冲击。因为这件事情是，如果说你是花自己的钱，我觉得无可厚非，你愿意吃好的喝好的，我觉得完全都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本身也是过节。但是如果说一出现这样的规定，好，酒店或者说这样相关的行业它出现了这样严冬的这样的气氛的话，就让人觉得以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它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规模好，或者说这个消费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我们这个三公消费的这个统计好到底有多大的这个比例是建立在这样的这个公款吃喝上面。其实通过现在你看稍微调节一下，这边吃几顿饭啊，送几盒月饼的调节，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 你看广州有一些酒店主就怎么讲呢，他说国企宴请呢现在盯得很紧，就为了低调呢，有的企业呢说什么，说过完节咱补请，就只是这几天 先欠着， 先欠着，把风头先躲一躲，过了几天风头过去了咱们再补请。所以呢这反映什么呢，你说酒店业来说可能很长时间它都属于一种畸形的发展。就是它太过于依靠公款消费。 没错， 如果是我确实我自己家里请客，我随便什么吃，或者我今年1000块钱，或者我今天发家了，我翻个一倍，这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突然之间这些你原本以为中秋如果是家宴的话，按理说应该是自己家里掏钱，因为中央的这些规定而是让它的上座率低了这么多，中间问题就非常大了。 是这个中秋节好，今年的餐饮业好像日子不是特别好过。但是这个各位朋友，如果说大家不是花公款的话，我觉得也是该吃吃该喝喝。但是这个月饼呢，我个人觉得呢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食物，基本上特别是年纪大的朋友哈，这个不要吃的太多，因为这个是高糖哈，然后呢能量特别大，我今天早上吃了一块到现在都觉得肚子有点撑。好，休息一会儿，这个三 D 化新闻今天聊聊大家都怎么过中秋节。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钟云奇， 我是樊素。 在中秋节的这一天，不知道现在的你是不是已经踏上了回家的路哈。这个通常呢今天的你的老板要是有人性的话，就应该让你 放你早点走， 对，不然的话你的老板就是那什么 那什么。好，其实今年内地的假期大家算了一算，其实有很多种的过节的方案。但是跟去年相比，我记得去年咱们也做节目，好像一算有8天长，就是中秋和国庆加起来。 对， 去年是这个小客车过高速公路可以免费通行嘛，就据说呢有3.2亿人在那个时候呢会出行。有人说呢除了春运，现在呢就还有了秋运。而且呢每次春运和秋运呢，中国人的集体迁徙之后总是让人感觉似乎一瞬间呢乡愁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集体病症。 真是， 就说你只有离开家乡的人你才会有想还乡，只有离乡的人才会发现故乡已经不是原来的故乡了。说的有点煽情。 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挺文艺的，但是你确实这个在今天的中国是特别明显能够感觉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每一次回家都会发现这个变化很大。你比如说在香港哈，这个有我看有网友这个拍出照片，比如说在中环的很多老街，30-40年这个一条街道是不变的，它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 对， 那可能在有一些比如说社会的一些这个社会的风貌上面它的变化很小很慢。但是在中国内地呢很多地方就我感觉每年回去你都会觉得不一样，变得很快。那人当然变得很快，包括这个生活的这个方式，包括城市的这个风貌，更不要说如果是你是住在比如说来自于乡村， 对， 这个中国的乡村真的是变得非常非常快。 你每次去都会觉得，哎，这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故乡了。所以说常常会让人感慨。 嗯，说说咱们自己和身边的人一些经历哈。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是大城市来的，比如说你北京或者上海， 嗯， 就那些地方来的孩子，他对故乡有一种小的时候的记忆。 嗯， 现在我们知道大城市其实改变的比普通的小城镇一定是更快，所以你如果在香港待久了之后，如果我问他们，我说你们会选择放弃北京上海的户口，就永远的留在香港， 嗯， 要不然就说我喜欢飘着， 嗯， 我在哪儿我都不会长期的定居，但是如果你让我立马放弃香港的身份回到北京或者上海的话，我不愿意。 嗯， 就是那个城市已经变了，就不是他小的时候，但是反倒像我们这种小地方出来的孩子，你不会觉得故乡的变化那么大。 嗯， 因为至少外来人口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啊。 嗯， 说的比较狭隘一点，你会觉得，哎，好像还是乡里乡亲的，大家说着方言。 嗯， 至少大的面貌没有非常大的改变，就人情味还在。 嗯， 大城市你会更加觉得外来的冲击太大了，就你要返回故乡的那个可能性会更加低，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嗯， 如果你不是为了职业生涯的发展回去，为了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的话， 嗯， 你可能觉得留在小地方那个人情味会更加的重。 嗯哼，人情味重哈。嗯，这个反过来说，有的时候人情负担也挺重的，比如说你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送礼，这个负担也挺多的。 嗯， 哎，常常打招呼，有的时候我这对我来说是我不在家吧，我觉得我过节比较轻松，我爱干嘛干嘛。这个有的，特别 是 有的时候回家吧，这个家里的各种亲戚你也不认识 啊， 不认识，然后哎，就反正我也不是说这个不好哈，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挺累的， 挺累的， 反而 不想张罗。 对对，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这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其实 啊， 你要想想，尤其是你离家远了，离家久了，你回去之后，你就看那些小孩老人家就跟你有一搭没一搭的，可能你也听不太清，听不太懂他到底在讲什么，但你就觉得，哦，那是家的感觉，就是要那样的感觉。 是，就我估计在中国哈，这个特别多的人能够体会到这样的感觉。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年代哈，是一个特别很特殊的一个年代，从来没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在外地生活。 嗯， 恐怕在历史上都是这样。你看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说，哎呀，回不回家。你看碰到熟人朋友，第一句话都说，哎呀，你这个中秋节回不回家，回不回家。就大家假定你已经不是生活在你家所在的地方， 就是假定你现在地方不是你的家。 哎，对，这个是大家很普遍的一种生活状态。 嗯， 每个人因此都会，哎，考虑到这个回家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一件事情。 嗯， 这在可能以前哈，或者说比如说我们父母的年代，这个就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家里。 嗯，父母在不远游嘛。 啊， 但确实你说现在所谓的经济发展啊， 嗯， 而且是城乡有一些鸿沟，但是很多的城市呢，就尽管不回家， 嗯， 留在那儿的人最关心的，我怎么样能够把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当做我的家乡。 哎，这是很 重要。但是很多在内地城市会觉得有一种不欢迎甚至是被拒绝的感觉。 哎，这个今天我们有注意到这么一条消息。北京的这个人口哈出现了微微的下降。 嗯， 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流动人口的这个部分。 嗯， 有人就说，哎，这个北京最近出台的一系列的政策，比如说 限租的政策， 哎，限租啊，这个群租去限制啊。 嗯， 包括有一些这个外来人口控制的这个政策，比如说这个摇号哈，这个买车也很难。 嗯， 买房也很难。那这样的话呢，哎，就变相的把一些人呢从城市就给赶走了，也不是赶走了，就是把你分流了。 是限制入户啊，限制购车啊，购房啊，入学就业，所以让你觉得好像他乡并不能成为你的故乡。 嗯， 我有一个朋友，他呢是在刚留学出国留学的时候，想起来我们当时的一段小故事哈，在中秋节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当时呢是他去从武汉去意大利留学。 嗯， 然后呢是可能以前也没出过这么远的远门，那天是中秋节，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嗯， 我说我现在哪儿，当时我也是从武汉来香港上学。 嗯， 然后呢就问到时差大概是六七个小时，然后就问到你在干嘛，在做什么，然后现在的那个环境怎么样，然后说到，哎呦，突然间想起来，他说，哎，好像我们现在看的是同一轮月亮。哎， 嘿， 然后特别煽情啊，然后他就说，哎呦，那个时候才理解什么叫做明月千里寄相思。 嗯， 哎，他其实我自己都没有那样的感触，他这么一说，你反倒觉得自己有点凄凉。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呢，发现这种感觉没了，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怕的。就你当年还是小孩的时候，或者说没有出远门的时候， 嗯， 你会看到这样的故事哈，听着是自己会被自己感动，有点酸。但现在时间长了，你就会越来越冷漠。 哦， 就是说你不管城市欢不欢迎你，首先你自己在感情上就没有像以前那么高的期待，就随便。我就现在很多年轻人，如果我不回家，我待在香港的话，就随便怎么过，就跟普通的日子一样呗。 对， 我该工作工作，该吃饭吃饭，该干嘛干嘛。 是， 就是你又怀念以前的感情，然后又怀念那种所谓的传统，但实际上这种感情和传统在你心里面你有多么的珍惜和珍视，我想恐怕跟着现代人那种浮躁的心态也已经有变化。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根本的一个区别就是我始终觉得我们现在以消费为主的这样的这个生活的模式哈，已经本质上把这种过传统节日的基础全都打碎了。以前你说过中秋节也好，或者说过年也好，它的很大的定义是我们有一些事情是只在中秋节做的。比如说月饼， 真的， 比如说这个一家人这个吃顿比较好的啊，这些事情是只有在中秋节才能够做的。但是现在你说月饼，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买，或者你吃饭你什么时候想吃也是什么时候就去吃呗。所以说这些事情已经被你这个越来越大的这个消费的便利性给打散了，所以说只剩下这个人情。 是， 但这个人情呢，你又被这个地域的空间又拉远了。所以而且包括现在这个人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结构，这个互动的方式啊，比如说网络啊，或者说比如说微信啊，这样的方式，你也不是说在一个特定的场合才能够做一件特定的事情，你所有特别的事情都已经变得不特别了。那节日它本来应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你现在是拼命要说服自己为什么这个日子那么特别。 对， 但是你会发现可以找出来的理由越来越少了。 所以你说现代人哈，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方便让自己显得更加的兴奋快乐，还是悲哀，甚至是卑微。那其实现在很多人回家也不仅仅是说非常向往，有的人甚至跟你讲的有一种负担的感觉 啊， 一个是距离远，二一个呢要还一些人情债， 包红包， 三一个呢我在家待了几天，我确实日子过得很舒服，但是呢没过几天我就必须再次踏上旅程。 对， 而且是新的未知的旅程， 在路上这个挺折腾的哈。 对，好， 这个所有在中秋节这一天哈，不管你是回家还是不回家，哎，都希望你能够过个好节哈。如果说不回家的话，也抽点时间给家里打个电话。 是， 好，这里是三D画新闻，祝你中秋节快乐。 星月如钩，回忆 新闻，有话直说。 大家好，我是刘明红。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呢，一起来看到的话题啊，是在这个前两天啊，我们看到说伊朗呢就发现很多民众突然发现他们可以上这个 Facebook 还有这个 Twitter 了，然后呢很多媒体就说哦，这个伊朗可能是对这个 Facebook 和这个 Twitter 解禁了。哪知道呢这两天哎，突然这个新闻有了一个跟进哈，原来是说这个伊朗他们的这个防火墙出现了问题，原来是搞了一个大乌龙， 白高兴一场。 所以这个伊朗呢现在还是对这个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是解禁屏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看到是这个民众呢，普通民众没有办法上 Facebook 和 Twitter， 但是看到另外一边伊朗的总统鲁哈尼呢，他却是自己啊有这个 Facebook 账户，而且呢他鼓励他们的官员说哎，大家都来开 Facebook 吧，并且在 Facebook 上呢可以表达自己节日的祝福啊等等。我们就说为什么这个总统他本人是上 Facebook， 可是他不许他的民众来上 Facebook 呢？ 而且我们看到鲁哈尼哈，他今天也是接受了美国媒体的一个访问， 对， 也说的奥巴马呢给他一封信呢是非常有积极和正面意义的，大家就开始有非常多的联想。那对于奥巴马对于美国的态度，是不是鲁哈尼上台以后会有一个大的逆转，会释放一个非常强烈的合作的信号呢？ 我觉得其实鲁哈尼啊，有人就说他其实对这个伊朗的一个网络开放呢是持一个这个一个很积极的态度。不过呢，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说，为什么伊朗总统鲁哈尼鼓励官员开Facebook 却对民众屏蔽，也让我们想到中国一句古话，叫做这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您又如何来看？内地朋友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call in的互动功能已经开通了， 现在就赶紧拨打吧。好，第一位呢是我们的董博士。董博士您好。 您好，您好。 董博士，您来自哪里？ 听众朋友们好，我来自广州。 好，您怎么来看说这个鲁哈尼亚伊朗总统他鼓励官员开 Facebook， 但是却民众呢是屏蔽的状态？ 从我个人的一种国际观点来看的话，我认为一个政府的做法，它有它一个科学性，一个政策的制定，没有必要说我们作为旁人去对此政策过于的猜测和界定一些自己个人的观点，我觉得这都是不妥的。 那如果说从一个说普通的伊朗的民众，他们看到说哎，前两天竟然可以玩 Facebook 了，但是现在发现又玩不了了，可是发现自己的总统却是鼓励官员开 Facebook， 您会觉得他们会怎么想呢？ 您可以再讲一遍这个问题吗？ 我说伊朗的普通民众，如果你站在他们的立场，你觉得他们会怎样想呢？ 我非常了解伊朗人民，伊朗人民是一个团结的一个集体，他们非常的他们会紧密的团结在这个以鲁哈尼领导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身边。他们不会说有，因为伊斯兰教国家它本身的民族的这个特点，阿拉伯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他们那个凝聚性它跟其他国家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不要用这种美国式的一种观点吧，我认为去界定这个伊朗人民。 董博士能问一句，您为什么说您自己非常了解这个伊朗人民吗？ 我去过伊朗，我的自己很多朋友都是伊朗人，而且他们都是大企业家，他跟我们中国有着很多很频繁的这样的一种商贸关系。我跟不仅他们的先生有交往，而且跟他们的家属、夫人啊、孩子都有交往。我认为他们的在各个方面都是非常的爱自己的国家，就像我们中国人，我们爱国，深深的爱着自己的国家一样的道理。 所以您觉得说，作为伊朗人，他们这个尊重政府给他们的制定的规则，尊重政府，不让他们这个 Facebook 来玩，是吗？ 没错，没错。 好，谢谢董博士，谢谢您，再见。 再见。 我觉得董博士他从这个民族的一个这个性格来分析这件事情啊。 就是说其实民众呢也并不像外界所说的，大家是希望来使用到 Facebook 和 Twitter， 我觉得 用不用无所谓， 倒不至于说他们 政府是这样一个， 他们这么说就是要什么，这个小家牺牲小家照顾为了大家，对吧？然后牺牲个人，然后尊重政府的意见。 好，这是董博士的看法哈，不知道是不是听众大家都同意这样一个说法。 下一位是我们的李小姐。李小姐您好。 您好。 您来在哪里？ 我在北京。 好，您怎么来看呢？您觉得这个总统啊他自己开 Facebook， 但是民众却是不能玩的？ 我觉得这个挺正常的，因为那个 作为国家领导人，他开通 Facebook， 就是他代表的不仅仅是他自己，他还代表整个国家的立场。然后他就说整，就是他这账户可能都是他的，他有一个完善的一个宣传的团队在给他做，就是在给他做宣传。所以就是他就是开通 Facebook， 他的目的他就不一样。所以就是如果就是普通的就是老百姓开，那肯定就是代表自己，然后说一些话，然后这个言论他也管不住。但是作为领导人，他自己说的，他在上面所说所做的肯定都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因为他代表不仅是他自己，是代表他国家。 明白，就说哎，这个，总统开的是为了宣传，您这个普通民众开只是个人的一个目的，所以目的不一样，我们要两件事分开来说。 对， 好，谢谢李小姐，再见。好，我们再接听下一位哈，下一位是这个来自香港的朋友哈，我们来听听他的意见。叶先生您好。 哎，喂，您好，主持人您好。 您怎么来看说这个伊朗总统鲁哈尼啊，他鼓励官员开 Facebook， 但是却对民众屏蔽呢？ 我觉得因为鲁哈尼据我之前观察，他是在竞选之前做出了部分承诺，是要说让信息更可能的公开。 是。 他现在可能是说一部分呢，就是说非常局限的兑现了这个竞选的承诺，并且我觉得他向国际社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展示，是尽可能的软化他在国际社会以前紧张强硬的形象，可能是想拉近伊朗和国际社会的关系。 所以您是从这个鲁哈尼对于国际关系方面来，他做出了一个软化的措施。 对，我觉得他应该可能是稍微软化一下伊朗过去一贯强硬的姿态和形象，但是在国内方面呢，并没有看到他有明显的想松动网络控制的迹象。 好，谢谢叶先生，再见。 不客气，拜拜。 好，我们看到说其实鲁哈尼亚的确他在这个上台之后呢，他有对外面释放一些信息哈，他表示说对于这个伊朗内部的一个网络是持一个公开的一个态度，包括刚刚这个樊总也说到，他在这个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也有说到，他在未来的国际社会当中将会持一个更加这个积极的一个这个态度和角色。好，最后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接听到今天最后一位听众的电话，是我们的方先生。方先生您好。 哎，你好。 来自哪里？ 来自广东。 广东，您怎么来看今天这个事啊？说这个鲁哈尼他鼓励官员开 Facebook， 但是对民众屏蔽。 我认为这个伊朗总统他就是典型的，也是采用这个愚民政策。 愚民政策。 就是、对，民可食，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官员可以知道多一点，老百姓不要知道那么多。 哦。 他是以为老百姓智商或者说公民没有官员那么厉害，他是用愚民政策，这是我的意见。OK， 好，谢谢方先生，再见。 好，其实我们看到鲁哈尼哈，他在宣誓就职之前，他就曾经公开谴责过什么呢？他说呢，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伊斯兰世界根深蒂固的一个毒瘤。他说那句话呢，就让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就比如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就说内贾德是狼，但是鲁哈尼呢是披着羊皮的狼。所以呢，有人就说现在不要看他表面上有些对国际社会示好的一些动作，还是关键看他怎么样去对民众以及更加全面的外交和内政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对，很多人都说这个鲁哈尼上台之后呢，其实是很努力的改变这个伊朗在国际当中的形象。好，不管他是真的是一匹狼还是披着羊皮的狼，我觉得大家都期待他之后会有一些更加下一步的一个举措和他下一步的一个动作了。好，那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的朋友拨打我们的有话直说，我们明天再见， 祝你中秋愉快，拜拜。